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的11月1号。昨天这个竹高等法院就批了一个临时禁制令，就给这个特区政府，因为这个临时禁制令就是由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提出的。那个临时禁制令就是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网上的媒体或者网上的平台，就不能够做一些所谓鼓励协助煽动或者教唆他人使用或者威胁用暴力去伤人或者损毁财物，就是说呢，这个是对网上言论自由的一个禁制。当然有些人就会从一个比较乐观啲嘅角度嚟睇，佢你禁唔到嘅喎，网上啲言论系咪啊？譬如话即系好似 Telegram 或者其他嗰啲社交媒体又好，嗰啲即系应用程式都好，咁佢个 server 可能喺外国，又唔喺香港，咁通过呢啲咁嘅社交媒体或者呢啲网上嘅平台去发放呢啲咁嘅言论嘅，系嘛？咁嗰啲人喺边度揾佢咧？点拉咧？系咪？咁我就唔係從呢個角度睇啦，我覺得呢個政府嘅意識好重要，佢呢種意識不良啊，所謂不良意識啊，係咪？呢個就係話佢而家喺度拆老鼠沙煲啫嘛，係咪？佢要製造一個咁嘅恐怖嘅氛圍，等你自我檢查，係咪？咁而家呢兩日已經有啲人喺度講，喂，而家網上發布啲言論小心啲喎，係咪？咁你會自己自我檢查噶嘛？係咪？呢個係對言論自由或者資訊自由流通咧，係一個相當大嘅傷害嚟嘅。嗱，除咗咁之外，最重要一點就係你令到警權又進一步擴大，係咪？嗱，較早之前咧，法庭又批咗啲禁制令俾呢個特區政府，係咪？就係話咧，禁止任何人去騷擾嗰啲紀律部隊嘅宿舍，係咪？又禁止。即是说透露这个警察和他的家人的姓名住址，是吧？或者他的仔女在哪里读书，这喂，这些这个人资料，是吧？你是不可以透露的，这个是出了禁制令，如果 你透露，即是违反禁制令，违反禁制令是触犯刑事罪行的，监都有得坐，是吧？老实说，这些这资料即是好多所謂起底也者，你都係會喂有公開過，係嘛？咁你先至人哋揾得翻出嚟咩？起底嘅意思就唔係話喂真係擺咗喺個床下底，然後我就掹咗佢出嚟就叫起底啊嘛，係嘛？起底嘅意思呢個係一個俗稱一個通稱，係嘛？就係話你去透露呢啲人嘅資料啊，咁就叫做起底啦，咁樣又禁止，係嘛？咁就令到啲警察。系嘛？嗰、那个权力不断咁样膨胀，于是佢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条条都系嘅、哦。引用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系嘛？又系一样。嗰、那个反蒙面法或者呢个禁止蒙面嘅规例条例咧，系咩嚟嘅咧？就系、是、喂，警察系可以蒙面嘅，市民唔可以蒙面，记者唔可以蒙面。初初話第五條講嗰啲專業人士，包括記者在內，佢因為工作需要，佢可以蒙面。蒙面嘅意思其實記者就戴個防毒面具啫。因為你喺現場採訪嘅時候， 你不斷咁放催淚彈啊嘛，大佬係嘛？其實戴防毒面具就等你唔使去聞嗰啲催淚彈，但係嗰啲催淚彈個彈殼一樣有殺傷力嘅，好多記者中招嘅，係咪？搞到你皮開肉裂嘅，好恐怖嘅，係嘛？咁呢一個係保護自己啲記者現場採訪嘅時候，你可以掹咗個面罩落嚟，係嘛？喂，呢、這個行政長官同埋保安局局長喺回答問題嘅時候講得清好清楚，記者可以豁免嘅喺現場採訪嘅時候，因為工作需要。但係喺個警方記者會裏面咧，你就話記者冇特權，你一定要解釋。如果我問你嘅時候，你要答個警察點解你會戴呢一個咁嘅防毒面具，係嘛？講得唔清楚，一樣可以除你面罩，係嘛？同埋問你嘅時候，你要除面罩俾佢識別你嘅身份，即係市民唔可以戴面罩，記者唔可以戴面罩，但係警察可以蒙面打人，你就令到個警權就不斷膨脹，而且不受節制。嗱喺呢種情況底下咧，而家睇到嘅即係每日你都見到喺一啲即係集會遊行又好，有啲即係所謂示威有肢體衝突嘅也好，你都會見到係嘛？啲警察佢係完全越過咗個界限，佢嘅執法就係濫權，然後施加暴力，係嘛？即係早幾日大家睇到喺屯門係嘛？喂，嗰、那個私人屋苑你可以殺入去，嗰間鋪頭嗰間日即係嗰間即係食肆啊，日本菜嘅食肆，你可以衝入去，你話啊有個暴徒匿咗喺你嗰度，我要冲入嚟拉人咁，系嘛？揾唔到暴徒就拉咗个老板，一样砸起个老板。喂，呢、這个滥权施暴，喂，你仲有啊？你擅闯私人地方，嗰系私人财产，你要受到保护嘅，大佬。喂，咁我仲有咩安全感啊？我住喺间屋度，你都可以随时杀入嚟嘅，冇搜查令，系嘛？跟住嗰啲催泪弹可以射入啲屋苑嘅。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香港人根本係冇辦法接受香港已經淪為鬼域嘅，係咪？呢、這個城市不能夠繼續居住落去嘅啦。如果你有辦法，嗰啲人就一定要走嘅啦，係咪？警權開大到咁，咁啊，你警察係濫權施暴、肆無忌憚，係咪？咁你香港呢一個東方之珠？原本璀璨明亮的東方之珠，而家就黯然失色，係咪？其實黯然失色咗好耐啦，不但止黯然失色，而家個問題就係已經淪為鬼域，係咪？就嚟變地獄噶啦，係咪？當一個社會、一個城市，係咪？嗰、那個政府係咪係不受約制，然後警察已經作為政府嘅主角，係咪？而家係警察治港，係嘛？咁你點去解決呢個問題啊？係嘛？喂，你禁制令，你法院就隨時應政府嘅要求就頒呢個禁制令，咁又引用個緊急法，而家就反蒙面法，下一步咧係嘛？所以即係有啲人認為，呢、這個中共四中全會開完之後咧。咁就啊，出年咧可能就要特區政府就立23条啦，因為咧有啲即係泛民嗰啲 KOL 咧，就根據四中全會嗰個公佈咧，跟住佢哋又要做分析啊，唔係佢哋邊有嘢講啫，係嘛？啊，入邊提到即係香港都要維護國家安全啊，咁意思即係話要23条立法，咁我喺度諗，喂，你哋啲人評論真係好容易嘅，真係想當然喎，而家仲使唔使23条立法咧，大佬？你有咗緊急法可以越過立法會，仲咩23条立法啫？係嘛？23条立法個意義喺邊度啫？係嘛？你用緊急法已經搞掂啦，甚至乎你而家再亂啲，宣布戒嚴啊嘛，由人大常委會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係嘛都得啦，係咪？咁你23条立法咩意義啊？你話俾我聽，係嘛？仲要搞餐懵嘅，又要諮詢，跟住係嘛？又要成立呢個法案委員會，跟住又要即係逐條審議呢個法例，跟住再拎去立法會恢復二讀，跟住議員可以提修訂案，搞餐懵嘅係嘛？好似2003年嘅時候，即係根據呢個23条立法然後立嗰個叫做國家安全法草案，咁咪就係搞餐懵嘅咯。跟住50万人上街遊行。 咁啊，老董啊撤回呢一條例草案，係嘛？到今日2003年到今日16年啦，係咪？咁你出年再提呢一個23條立法，再整一個國家安全法嘅草案出嚟，咁個意義喺邊度咧？係咪？所以你嗰啲所謂即係嗰啲 KOL， 即係我都覺得佢真係可能真係即係冇嘢講，要揾嘢嚟講咯。咁你其實有共產黨喺度，香港就已經係唔安全噶啦，大佬係咪？換句説話講，調翻轉喺特區政府嚟講，有共產黨撐腰，香港一定好安全啦，係咪？仲諗咩國家安全立法啫？你引用得呢個緊急狀況規例條例嚟立一條蒙面反蒙面法而越過立法會嘅，咁你話啦，係咪？仲使唔使23條咁樣打锣打鼓要經過一個正常嘅立法程序嚟立法呢？基本上香港而家係一個警察城市或者警察社會，係咪？呢啲所謂23條立法咧，個意義都即係不大嘅，係咪？咁當然啦，政府一方面咁，咁我哋係咪坐喺度等死咧？係咪？係完全乜都唔做咧？咁啊，梗係唔係啦，係咪？所以你睇到最新嘅民意調查，超過半數嘅人係支持呢個不合作運動。呢啲不合作運動包括罷工啊、堵塞道路啊，係咪？甚至唔交税啊，呢啲係咪？咁即係話你從呢啲民意調查結果，你就睇到香港人係唔甘心喺度坐以待斃嘅。香港人係唔甘心，亦都冇辦法容忍你警察繼續咁樣濫權施暴，係咪？基本上呢啲都係反人類罪行嚟嘅。過去呢幾個月，特區警察嘅所作所為，基本上就係反人類罪行。可以告诉大家，是不是有朝一日，是不是他们是应该要受到清算的。